博览会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提到古代的大学士，估计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纪晓岚，他的聪明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给大家留下太深的印象了。要是再叫您说出一个人来，估计这回能想到的那就是谢晋，谢的学士。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说过单口相声谢学士，讲的就是谢晋的趣闻。不过今儿个咱们要说的这位学士没有刚才那两位那么牛，只能算是小有名气。他就是和纪晓岚同朝为官的一位大臣，名叫毕沅。虽然这样啊，他也有一些趣闻值得咱们聊一聊。学识渊博，母亲是当世著名的才女，歪打误撞替人值班，竟然碰中了状元。聪明好学，处事精明，也难免被世俗牵绊，闹出种种笑话。明马阿龙和您话说天下，毕学士趣闻。毕沅字秋帆，雍正八年出生，是江苏省太仓人。毕沅从小就很聪明，又很好学，23岁考中举人，担任内阁中书。毕沅从小就失去了父亲，和母亲两个人呢相依为命。母亲对他的教育十分的严格，他之所以能做出一些成绩，后来成为大学士，跟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。大家伙都听说过孟母三迁的故事，说孟子小的时候，父亲很早去世了，母亲呢和孟子就住在坟地旁边。有一天，这孟子和邻居家的小孩就学着上坟的人在那磕头，在那哭，就玩起了奔丧的游戏了。这孟子的母亲看见了，眉头皱起来了，心想不能让儿子在这住下来，净学一些不像样的东西。于是孟子的母亲就带着孟子搬到了市场旁边住。这一到了市场啊，孟子又和那些个人学起了卖东西，一会儿欢迎客人，一会儿招揽生意，表演的像模像样的。孟子的母亲又看见了，眉头一皱，决定啊还得换一地方。这一次孟子的母亲就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。孟子看到那些小孩非常懂礼貌，勤奋好学，于是呢也向他们学习，成了一位懂事的孩子，后来还成就了一番学问。听了这个故事啊，您估计该问了，孟子的母亲通过搬家来教育孩子，那么毕沅的母亲又是怎么培养他的呢？说到毕沅的母亲，那可是值得一提的。他的母亲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而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才女，叫张藻。这张藻啊，不但会写诗，而且学问非常渊博，写了一本名叫《裴远堂集》的书。要按现在的话说，这张藻啊，绝对当得起美女作家这称号。毕沅在这样一位母亲的调教之下，6岁就能读《诗经》《离骚》，10岁就会自己写诗写文章。 看到儿子这么聪明，张藻高兴啊，就亲自把他送到了苏州的灵岩山，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儒学家惠动为师，名师出高徒。毕沅后来果然考中了状元。在毕沅离开家乡到外地做官的时候，作为母亲的张藻写了一首长诗送给儿子，希望儿子能够报效国家，光宗耀祖。您听听，儿子当官去了，母亲写诗送行，这在古往今来都很少有。张藻去世以后，乾隆皇帝赐给了他京训客家的称号，赞扬他教子有方。要说毕沅呢，还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赶上了这么一位好老妈不说吧，他还很有运气，撞中了一个状元。这一年呢，是乾隆25年，礼部举行会试，这个时候的毕沅在军机处担任中书。会试分为三场，考中会试的人就有资格参加殿试。这殿试在清朝算是级别最高的考试，一旦得了第一就中了状元了。毕沅也参加了这次会试，本来觉得胸有成竹的，可没想到会试发榜前一天发生了一件让他始料未及的事儿。话说这天，毕沅和另外两个人在军机处当班，其中一个人呢叫朱重光，三个人都参加了会试，准备第二天去看榜去。毕沅和他们办理了一天的公务，正准备下班回家，明天就去看榜去，可是被这个朱重光一把给揪住了。毕老兄啊，你今天晚上就别回去了，留下来您替我支宿班行吧。毕沅一听纳闷啊，说你的夜班干嘛让我帮你支啊？没想到这朱重光啊还挺不客气，说话挺损的，这不明摆着吗，明天就该发榜了，凭我这本事肯定榜上有名啊，过几天呢还有电视等着我呢，我得赶紧回去复习去呀。毕沅心里头这不爱听啊，说你能考中会试，莫非说我就考不中吗？谁知这朱重光听了以后啊，竟然是一脸的鄙夷，你呀、啊、就不用白费劲了，我也不说你能不能考中会试，就算您考中了会试，估计殿试啊您也没多大希望。您没听说吗，当今万岁喜欢书法，要想中状元，这字儿必须写得好，我这书法比您好多了，这次如果通过会试，那状元很可能就是我的了，不好好回去准备能行吗？您那字写的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您自己也知道，就算是参加了殿试，估计啊也没戏，所以啊您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儿，您帮我支宿夜班吧。朱重光的一番话说的毕沅哑口无言了，虽然心里头不服气，但是仍然答应他这无理要求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件事情却给毕沅带来了天大的好处。话说毕沅在值夜班的时候接到了一份奏折，是跟新疆有关的事情。毕沅自己在办公室里闲坐着挺无聊的，就打开奏折看了看，一边看一边思考着解决的对策，把关于新疆屯田的事情里里外外的弄了一个门清。第二天会试发榜，毕沅、朱重光都榜上有名，一起参加殿试。这殿试啊是皇上主持考试，会在朝堂之上提出问题，让考生现场解答。当时新疆是刚刚安定，乾隆皇帝对怎么治理新疆，怎么在新疆屯田很关心，于是就在朝堂之上问起了关于新疆的事儿。这就好比现在公务员考试里的申论，让您对一件国家大事啊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提出自己的建议，算是比较难的一道题，尤其是碰到您不熟悉的内容，那可真就抓瞎了。这不，朝堂之上很多考生因为不了解新疆的情况，都急得满头大汗的，卷子写的是前言不搭后语。不过这个时候毕沅呢可是稳操胜券了，心里乐开花了，新疆的事情能难得住他吗？早在几天前他就想好对策了，这就好比高考的学生考 考试以前把题给猜中了，而且还是最重要的那道题。您想想，这不大发了吗？这毕沅拿起笔来答得清清楚楚，头头是道，不一会儿交了卷子。乾隆皇帝看完答卷，十分欣赏毕沅的才华，御笔钦点毕沅为头名状元。而那个不可一世的朱重光呢，却排了老二。他哪知道是自己的原因给毕沅一个天大的好机会。这件事之后，毕沅被封为了翰林院学士，开始了他新的为官生涯。当上了大学士的毕沅做事兢兢业业的，政绩很好。不过一次粗心大意的失误让毕沅闹尽了笑话。毕沅有一个嗜好，喜欢收藏古董文玩，常常是不惜花大价钱购买。京城里那些个倒腾文玩的人呢，对他这一个嗜好也非常熟悉。毕沅在陕西当巡抚的时候啊，要过60大寿，他为了保持清廉，就提前发出话来了，来祝寿的人一律不准送礼。大家都知道这老头脾气倔，不给人留面子，就都没准备寿礼，省得到时候碰钉子。到了大寿这一天，毕沅家里高朋满座，正在饮酒闲谈的时候，有一个县官派自己的仆人送来了20块古砖。毕沅虽然有点不高兴，但听说这东西是古董，还是吩咐下人把这古砖呢搬进大堂。毕沅拿眼睛这么一瞧，只见这20块古砖上边纹路很复杂，古色古香的，而且上边还都写着年号。毕沅根据年号一推算，发现这几块砖头竟然是秦汉时期的古玩呐，心里头禁不住大喜。毕沅马上命人把那送砖的仆人给我叫进来。你家老爷送来的这几块砖呢，非同一般，那是秦汉时期的古物。本来我不想收下这份礼物，但是这些砖呢，很有价值，啊，那我就破例一次，把它们当作文玩给收藏起来，也算是做件好事吧。你家老爷能发现这样宝贵的东西，说明他很有眼光啊，是个有品位的人，我以后一定得好好的奖励他。县官的仆人一看毕沅这么高兴，还说要奖励自家老爷，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多谢老爷夸奖，我家大人知道您喜欢古董，正好赶上您60大寿，他思来想去的，也不知道送什么好啊，就聘请了几个手艺人在县衙门里头开工，仿制了刚才这20几块古砖，并且亲自监工，生怕做得不够好。既然老爷您这么喜欢古砖，小人马上回去禀告我家大人，让他再给您做一批，过几天再给您送过来。毕沅一听这话脸都绿了，这才如梦方醒，感情自己被赝品给骗了，当着这么多的人，自己这脸面往哪儿放啊？自己刚才反应那么激动，这回头想想不得让别人笑掉大牙呀。毕沅这一肚子气也没处发，看见那个仆人呢满脸堆笑的还跪在那儿呢，啪一拍桌子，好你个啊偷奸耍滑的小人，以为本官没看出来啊？要不是我这么说，你肯定不会从实招来，你还不赶紧滚回去给你们家老爷报喜去。说完一甩手进里屋了。其实呢，他觉得忒丢人了，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，就差请出护宝锤了。毕沅认错了古砖这事儿，被大家当成了笑话流传。不过毕沅的状元也不是白得的，他很有修养，也很爱惜人才，民间就流传了几个他礼贤下士的故事。毕沅认错了古砖，这是一时失误。他本人很喜欢结交天下名士，是一个求贤若渴的人。当时有个著名的诗人名叫黄景仁，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，下定决心不做官了。 可是自己又只会花钱不会赚钱，落得一个家徒四壁，生活非常贫困。有一天，毕沅到他家里做客，看到他的一首诗是这么写的，叫一家聚在西风里，九月寒衣未剪裁。就是说呢，家里穷的呀，这墙都漏风，没钱修，一家人只好忍饥挨饿，忍受着风吹雨打。这秋天该到了，眼看着天凉了，现在穷的连做大衣的钱都没有。毕沅看到这儿觉得很心酸，就马上派人给黄景仁送了50两银子。后来这黄景仁死了，毕沅又拿出钱来安抚他的母亲，还把黄景仁的诗词整理出来给编辑出版了。还有一个叫汪忠的文人，从来也没跟毕沅见过面。有一天，这汪忠就跑到毕沅的衙门前头，递给衙役一张纸条，然后告诉他自己住在哪家客栈，转身走了。这衙役接过纸条一头雾水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当然了也不敢怠慢，赶紧把这纸条就送给毕沅了。毕沅接过纸条一看呢，上面写的是天下有汪忠，先生无不知之理，天下有先生，汪忠无穷困之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天下有我这么一个有才的汪忠，作为先生您毕沅不应该不知道。那天下有先生，就是说天下有毕沅毕先生，汪忠无穷困之理。什么意思？说您毕先生啊，礼贤下士，接济文人，只要有先生您在，我汪忠就不应该穷困。您看这大帽子戴的，毕沅心里头能不高兴吗？毕沅看完字条之后，马上派人给汪忠送去了500两白银。毕沅饱读诗书，有时候也喜欢炫耀一下。有一回，毕沅到一座寺院里边去参观，这寺里的老和尚啊，热情地出来接待他，给他奉上香茶，让他尝尝。毕沅喝着香茶，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位老僧，只见这位老僧神态安详，看起来道行不浅呐。毕沅忽然想考考这位老僧，于是就问道：“说您经常读诵佛经，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一部《法华经》里边有多少句阿弥陀佛呀？”老僧听了这个问题，捋了捋胡子，慢悠悠的：“贫僧惭愧，贫僧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庙里的和尚，生性愚钝，白白活了这大半辈子了。读了这么多年的佛经，也不知道这《法华经》里到底有多少句阿弥陀佛。不过大人，您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身份又这么高贵，学识又这么渊博，那您肯定知道这一部四书里边有多少个子曰吧？”毕沅听完这番话愣了，这位老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把他给问得哑口无言了，真是才思敏捷呀。毕沅赶紧站起身形，冲着老僧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：“高僧问得好，我确实不知道这四书里有多少子曰，晚辈出言鲁莽，还望高僧海涵。”说完之后，毕沅就告诉手下人，让他们回家取银子，把寺院从里到外好好的翻修一遍。看来毕沅的确是一个尊重知识、礼贤下士的人。毕沅当了一辈子官，虽然有些小的失误，但是总体上还是功劳很大的。嘉庆元年，毕沅病死在军营里，享年66岁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毕沅死后没几年，他的家产就被嘉庆皇帝给抄没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要说毕沅错就错在一件事情上，那就是他跟当朝的大贪官和珅走得太近了。乾隆55年，和珅40大寿那天，满朝文武包括乾隆皇帝都过来给和珅祝寿，那可真是盛况空前。毕沅觉得和珅深受乾隆的宠爱，是一个不能得罪的人物，也想跟和珅走近点，巴结巴结和珅。